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第185集。 君玄猛然拔高剑势，他跃至半空，以燃尽内力为代价，将全身功力催动至极致，人剑合一，朝连兰青袭来。君玄分明已经做好了剑毁人亡的准备，他知道凭自己的功力终究杀不了连兰青，早就打算宁愿一死，也绝不给连兰青对他手下留情的机会。君玄刚烈如斯，倒真和弟子原一般的性子，是帝家的女儿。连兰青看出君玄全力一击的决然，不敢轻易待之，他将内力注入软剑，将剑身化成半圆挡在身前。 阿玄，这是绝杀之剑，你既宁愿死，也不愿再给我半点补偿的机会。 他抬眼朝半空看去，风将君玄脸上的面纱吹开一角，黑发素颜一往如昔，只是那抹初遇时仿若灿阳的笑容再也不在，只剩下冰冷紧抿的唇角。君玄的剑已进到身前，由不得连兰青再迟疑，他举剑朝君玄迎去。两剑在空中相遇，剑尖相抵，强大的内劲让梅林半里内飞沙走石，难以直视。尽管用尽全力，半息之后，银剑的光芒逐渐弱了下来。似是做了某种决定，君玄深深地看了连兰青一眼，猛地闭上眼，左手突然在胸口穴道上一点，用尽最后一份真力注入剑中。即便连兰青手下留情，只要他不撤剑，最多半刻真气耗完的他便会功力衰竭而亡。对他而言，杀不了连兰青，能以这种方式赎罪是最好的结局。微风吹过，雪花卷起，君玄脸上的面纱在这一瞬被完全吹开，除了眉角化不开的冰霜，他闭眼之前，眼眸深处那一抹悲痛清晰地现于连兰青眼中。大概是知道这一剑就是终结，君玄任由这份痛楚肆意掠过，不再深藏。这一眼太悲凉无奈。连兰青呼吸一滞，连心脏似乎都停止了跳动。 以20年阳寿换一个复仇的机会，宁愿死也不愿活着受我的恩惠。阿玄，我竟把你逼到这个地步了吗？若不与我，若不救，若不爱我，你这一生断不会逃出死境地。罢了，罢了。 梅林边缘，凝神望着两人相斗的萧齐卫，看到一直不相上下相持的剑心之处突然破开了一抹缝隙，两把长剑错身而过，直直朝着对方刺去。一瞬间，剑光大盛，照耀梅林。几个呼吸后，飞沙走石跌落在地，梅花不再飞扬半空，梅林里恢复了平静。萧齐卫定睛朝梅林中心看去，不可置信的一幕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君玄手中长剑在连兰青身上穿胸而过，嫣红的鲜血从剑尖滴落，溅在雪地上，一滴一滴，触目惊心。众人循着连兰青手中的剑望去，软剑如风，笔直地落在君玄眉心之间，明明那剑尖只要再近一寸，受剑之人便无力回天，可那剑尖只落在眉心，再也未尽分毫。风吹过，面纱从眉心断成两截，朝地面落去，露出了一张苍白如纸的脸。君玄嘴角犹带血迹，眼底卷起惊涛一般的骇浪，骨肉碾碎，血脉逆流，鲜血喷涌。明明这每一份痛楚都属于连兰青，可望着那把停在眉心的软剑和连兰青平静的眼，所有的伤痛他都仿佛更甚10倍。君玄整个人无法自抑地颤抖起来， 连带着那双刺入连兰青胸膛的握着银剑的手。 将军， 梅林中胜负已分，看到林中景象，就连连宇也失了镇定，抽出腰间弯刀朝林中跑来。可不过两步，他和萧齐卫就红着眼硬生生停在原地，再难挪动分毫。远处连兰青左手微抬，用手势颁下了不得靠近的军令，一剑破心。连宇知道，若是他们家将军还有一丝力气，都不会只用手势来阻止他们。梅林中，连兰青看向军玄，将软剑从他眉心一点点挪开，神情温柔宁和。 我知道你不会走，所以阿玄，我选择让我走。 软剑落地，插入雪地中。连兰青震断军玄手中的银剑，用内劲将断剑从身体内逼出，鲜血喷涌落在青色长衫上。他的身体朝地上倒去，如同那把再也握不住的软剑。连兰青终究没有倒在地上，军玄接住了他。他的神情依旧淡漠，可他不知道他的唇角早已被自己咬出了血，接住连兰青的手颤抖不已，眼底只剩一片空茫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了复仇，你连石老将军十年恩义都不顾，现在又为什么要放弃？北京不是还没胜吗？连家不是还没位极人臣吗？你如今这么死在我手里，又算什么？ 阿玄，我的仇已经报了。一年前军衔城破，石元朗战死城头，石家门门给我连家族人抵命的那一日，我的仇就报了。我从来不是为了让北秦入主中原走上战场，连家也从来不需要位极人臣。从军衔城破的那日起，我活着就只是为了还债。我连兰青这辈子为了报仇欠下太多债了，石元朗十年教养之恩，军县城满城百姓信任之意，你十年光阴，十年深情，我欠下的债太多了。可是阿玄，我身不由己，阿玄，我不想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没得选择。 连兰青口中溢出的鲜血，把军玄胸前染得血红一片，他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连兰青嘴角的血迹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 他知道连兰青就要死了，不管他做过多么罪恶滔天的事，他终究就要死了，死在自己怀里，死在自己手里。可是连兰青不知道，连氏老幼根本不是死在施家军手中，他和施元朗只有战场杀父之仇，从来没有满足被屠之恨。若从一开始连兰青就知道真相，他一定会选择堂堂正正走向战场，光明正大的战败施元朗，而不会隐姓埋名十载受尽折磨，去做一个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人。可人生不能回转，连兰青大错铸成，他这一生太可怜悲凉了。 阿玄，我知道不管我今日结局如何，你都不打算活了。 连兰青用沾满血迹的手朝君玄眉间抚去，一点点从鼻尖唇角而过。这世间最后一刻，他只想将君玄的面容刻进心底。 可我们两个总得有一个活着啊！你肩负着君家百年传承和帝家血仇，你要活下去。我欠了太多债，没资格还了。阿玄，你不用原谅我，但是求你替我活下去吧。 连兰青的眼底尽是温柔，恰如当初的情景。他的眼缓缓合住，君玄紧紧抱住他，惶恐地垂下头。连兰青微不可闻的声音落在他耳里： 阿玄，你问我为什么？你是我妻子啊。从四年前我在老师和你父亲面前点头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是我连兰青垂石山顶的妻子。不管家国仇恨，不论是非对错，你是我妻子，我护你，仅此而已。 这是君玄听到的连兰青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抚在发间的手猛地落下，声音戛然而止。大雪纷飞，早已将二人身上覆满。君玄用最后一点真气注入连兰青胸口，可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凉，无力回天。君玄其实是知道的，他抱着连兰青的手紧了又紧，空茫的眼始终回不过神来。 君小姐， 低沉干涩的声音突然在一旁响起，连雨走到他面前停住。远处萧齐卫跪了满地，尽管个个神情悲痛，可他们始终没有闯上前来。君玄只扫了一眼，又低下头，对周遭的一切都漠不关心。 莫天陛下和大清的皇帝早几年就已经怀疑西北暗中藏着一股势力，这些年一直不断派暗探在西北各城探查，是我们家将军动用连家的势力替你瞒住了。 从五年前开始，为了暗中支持弟子园，君家很多人脉势力不得已被动用。几年前君鹤猝然辞世，君玄当时只是个半大姑娘，初掌君家不如君鹤老练持重，自然会惊动莫天和嘉宁帝。君玄怔了怔，听连雨继续说下去。 君小姐放心，除了我，就连连家处理这些暗卫的死士都不知道他们抗衡的是谁，保护的又是谁。三个月前，莫天陛下察觉出端倪，派出大量暗探来西北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将军知道他快瞒不下去，才想了一个办法。 三个月前，正是连兰青大开城门，引寒夜入君县城的开始。 想必君小姐也猜出来了，将军知道除掉陛下和嘉宁帝的暗探太难，若正大光明等他们查到君县城再动手，就等于告诉他们这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除非君县城内出现一场谁都无法阻止也不会怀疑的混战，大靖太子寒夜就是将军为了保全君家引来的筹码。 为了捉拿寒夜，莫天一定会暂时将西北诸城的暗探尽数交与连兰青统御，而嘉宁帝为了救儿子，也一定会放下查西北暗中势力一事，让暗探倾巢而出，赶赴君县城营救楚军。普天之下，能让两国帝皇走进棋局的唯一诱饵，只有大靖楚军寒夜。施元朗和君鹤花十年时间交出的弟子，虽然破了这座城池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，却用自己的方式 护下了君家。君玄垂下头，朝连兰青紧闭的眉眼看去，喃喃开口，却终究说不出一句话，只从嘴角溢出破碎的呜咽声。 石老将军的尸骨是将军亲自从城头上背下装殓入棺的，他从来没有想过把老将军的骨灰带回北秦王城。昨晚大战之前，将军令我带人将两国暗探刻意引至一处，两方人马厮杀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。日后他们查起来也只会查到对方身上。君家一切暗中的痕迹这一年我已经全部抹去了，莫天陛下和嘉宁帝不会再查到君家头上。君子楼从头到尾只是一间乐善好施的茶楼，永远不会再卷入两国纷争。君小姐，我们家将军这一年南征北战，出入沙场，几经生死，要的只是得到陛下的信任，拿到北秦暗探的统辖权，这样他才能保全君家和你。将军他这一辈子活得很痛苦，也做错了很多，可对你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就算是为了他，你好好的活下去吧。 连雨半跪于地，朝君玄伸出手，丈高的汉子眼眶泛红，却始终强忍着不让热泪流出。 君小姐，我们家老夫人就将军这么一个儿子，不论是生是死，我总归是要带将军回连家的。 君玄一直抱着连兰青没有松手，连雨始终半跪于地，安静又沉默地等着他。大雪始终未停，君玄一直将所有的风雪拦在连兰青身外，直到雪越来越大，大雪飘进君玄怀中连兰青的眉心时，他整个人才终于惊醒一般。他小心翼翼地把连兰青身上的雪全部拂尽，低头和他眉心相抵，喃喃说了句话，然后起身把怀里的连兰青递给了连雨。 你带他回去吧，他既已死，守城将领也会更换，你身为他的亲卫，信任将领不会信任你，战场上九死一生，你撑不了多久，以后不要再来西北了。 君玄说完转身离开，从始至终再也未看连兰青一眼。素衣女子一步步消失在梅林深处，和漫天飞雪融为一体，终不可见。梅林重回宁静，万物被大雪掩盖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。连雨轻轻叹了口气，沉默地背着连兰青朝君县城的方向而去。 阿青，我会活下去。 这是君玄对将军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将军他这一生到死，怕是求的也只有这一句了。 世间万事从来没有对错，只有错过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